阿弥陀佛。课本请翻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五的第二页。上一次讲解到这个金布施呢，他们提出了四种问难。那么上次解释了第一难、第二难与第三难，今天要解释第四难。在解释第四难之前呢，先把第三难再讲一下。今天有发这个讲义五第三页，就是图十三，金布施的第三难。金布施的第三难呢，它是叫相续不决定不应成。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为事无尽的话，那我们看下面这个为事无尽。那么第一个相续不决定不应成，这个相续呢，就是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决定呢，什么东西不应成呢？不决定于终南山，唯有一个有情能看见，其余有情则不能看见。好，那么这件事情不应成。可是这样讲的话呢，转来转去，很不容易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呢，就把这个，我们以前学过数学嘛，负负得正，就把这个相续不决定的不给它去掉。那么不应成的不也去掉，就变成了第二项。那么这两项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为事无尽的话，那么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决定对于终南山只有一个有情能看见，其余有情看不见这个终南山呢，这件事情应该成立。那么这个是一种排法，这样的话这个意思就比较容易了解。那么还有一种改法呢，就是第三种，把这个相续不决定的不呢去掉，然后呢把这个于终南山唯有一个有情能看见，其余有情则看不见呢，把它换成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于终南山众多有情都能看见。那么这两个相反呢，也就变成就回复成原来的意思，就是第三项，在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决定于终南山众多有情都能看见终南山，这件事情不应该成立，如果是为事无尽的话。那么第四种改法呢，就是把这个相续不决定不应成的不把它去除掉，然后呢这个文呢也是一样，用这个相反的意思，就是于终南山众多有情都能看见。那么这是第四项，就是说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不决定于终南山众多有情都能看见，这件事情应该成立。那么比较容易了解的呢，就是第三项，是最容易了解。那么这样的呢，就比较知道说他在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那么这上面四项的意思呢，都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在论文里头要用相续不决定不应成呢？要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布施的推论。这个金布施推论呢，如果是为事无尽的话，那么这一切境界都是由心所变现的。那么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每一个有情的心事都是不相同的， 你推算的每一个有情心事不相同。那每个有情的心事不相同，那么每一个有情的心事都自己变现一个境界。所以呢，每一个心事所变的境界也不相同，因为大家想的不一样嘛。那这个每个有情的心事所变境界不同呢，那么就应该是说只有一个有情它变成中变现终南山，其余有情呢它也变现其余的境界，不变终南山，这个样子。那这是自变，那自变自缘，那既然每一个有情它所变现的境界不一样，那么等这个有情缘念它自己变现的境界的时候，那么每个有情所见的境界也就不相同。那因为只有一个有情他自己变终南山，所以也只有一个有情能看见终南山。那么其余有情呢，他自己变现其他的境界不变终南山，所以呢其余的有情呢就不能看见终南山。那么这个是金布施的推论，就是如果唯识无尽的话，那么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只有一个有情他变现终南山，所以他能看见终南山。那么其余有情呢没有变现终南山，所以其余有情呢不能看见终南山。那么这个推论的话呢，就跟上面的第二项，我们刚刚上面讲四项，就跟上面的第二项是一样的，就是相续决定因尘啊，相续有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呢，决定于终南山，唯有一个有情能看见，其余有情不能看见，这件事情应该成立。可是第一颂呢，他在造颂的时候呢，他说若是无实境，这边有写，这个上面有写第一颂，若是无实境，即处时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不因尘。他列了四个问难，但是他最后用了不因尘三个字。所以呢跟第二项比起来的时候呢，第二项就是相续决定因尘。那么他这边一定要用不因尘呢，就加了个不字在那边，所以他只好在什么，在这个相续决定的这个前面也加个不字，就变成了上面的第一项，相续不决定不因尘。变成这一个就变成了这一个例子。所以呢，如果这个意思你看不太懂的话，你就看第三项就最简单了。众多有情，如果说唯识无尽的话，那么众多有情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一定呢，对于同一个境界，众多有情都能看见，这件事情不应成立，因为大家心事不一样，所变不一样，那么所见的也应该不一样，那么怎么会说在一起的时候会看的是一样呢？他提出这个问难。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相同的境界，所以证明什么呢？唯识无尽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金布施的推论，也就是第三难。我这个讲义五的第三页呢，就讲解完毕。那下面讲第四难，看论文。复有何因？诸炫意者所见法等无法等用，梦中所得饮食刀杖毒药衣等无饮等用，寻香尘等无尘等用，语法等物其用非无。这个庚三的第一颂论文呢，也是共有六科。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是第五科，心五第四难，作用不因尘，作用不成难。这个金布施提出的第四个疑难，论文解释第一颂的第四句“作用不因尘”。那么在解说的论文中呢，它分成了三个难问。第一个难问，是意法等无实用难。第二个难问呢，是梦淫等无实用难。第三个呢， 是循相成等作用，不因成难，分成了三个难问。那我们现在开始解释，复有何因诸炫异者，所见法等无法等用，于法等物其用非无。这个是第四难的第一个，异法等无实用难。我们先讲异五的第五项来解释。为既无实境，许有此事身，有何所以有炫异者，所见法因等无法因等用，无炫异者，所见法因等有法因等用，法有为计等用，因有复实等用也。我们解释这段注记里的这一段文，为既无实境，许有此事身。就是说，金布施他提出来说，你唯识中呢，允许不需要有离心之外的实有的境界，就可以有限量的心事升起。那么一切由心事所变的境界呢，都不应该有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何所以有炫异者，所见法因等无法因等用？那么前面第三难是用炫异比喻虚妄分别心，那么有炫异者，所见法因等，就比喻呢虚妄分别心所变现种种的不同境界。而有炫异者，所见法因等并没有法因的作用存在，无法因等用。那么由此呢，也应该推知呢，虚妄分别心所变现的境界也应该是没有作用的。那么无炫异者，所见法因等有法因等用，可是世间的限量是一切的境界都有它的作用存在。就像是眼睛没有炫异病的友情，他们所看到的法因等物是有其作用的。那么有些什么作用呢？法有为计等用，因有复实等用。就是说这个头发可以挽成发髻做装饰来用，那么头发呢还可以有保暖的作用。那么这个苍蝇呢，它可以依附在食物上面，还有吃食物的作用，而且苍蝇呢还可以有生卵的作用。那么既然这样讲的话呢，就推知由此可知呢，唯识无尽的义理跟世间的限量是相违背的。那么如果唯识者要说，学习唯识的人说，世间一切境界都是唯识所限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承认有炫异者他所见的法因应该是有作用的。那么下面就安立比量，量云中炫异所见应有实用，因实无实境，此事生故，欲如于法等。量云，就是说金布施呢，依照唯识无尽的义理来安立比量，证明唯识无义是错误的。中劝义所见应有实用，先安立中义。如果你说是唯识无尽的话呢，那么眼根有炫异病者所见的法丝或者是乌蝇或者是花草等物应该要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呢？因实无实境，此事生故。因为你唯识中呢执着世间一切境界都没有离心之外的实有自体，那么一切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生的缘故，并且世间限量的一切境界呢都有作用。那么有炫异的呢所见的法丝跟乌蝇等物呢皆由炫异所变身，所以应该如唯识所变的境界也应该有真实的作用升起。这个是解释原因。 喻如法等，如于法等，语出譬喻，譬如其余没有眩疫病者，他们所见的法音都有作用。那么如果你唯识学者不允许有眩疫病的人所见的法音等物有真实的作用存在的话，那么同理也应该不允许心事所变的世间的一切境界有其作用存在。但是世间的一切境界确实是有它的作用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推论呢跟世间相违，因此知道唯识无尽不能成立。这个是第一个，义法等无实用难。复有何因梦中所得饮食刀杖毒药衣等无饮等用，余饮等物其用非无。这个是第四难的第二项，梦饮等无实用难。梦中的饮食这些是没有实在作用的。我们看这个讲义五的第六项，梦饮等无实用，即共生四事：一、饮食；二、衣服；三、医药；等取第四卧具。然此外加刀杖及毒药，药通二种，有毒无毒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梦饮等无实用中讲的这个饮等，是指的供养身体的四件事情。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衣服，第三个是医药，第四项是卧具。而在论文中一等的等字呢，就是这第四项卧具的意思。那么这四项呢，再加上刀杖跟毒药呢，就符合了论文中所列出梦中所得的事物。那又因为药有两种，有毒的是毒药，无毒的是医药，所以在论文中列出毒药的时候呢，就包含了毒药跟医药这两种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个共生四事里的医药也包括在内。既无实境取事得生，何故梦饮酒等无罪乱等用，于食饮等有罪等用。为既无实境取事等生，如果依照你唯识中的意思，你执着外境并不真实，而允许限量的心事得以升起，那么由此而知呢，你认为一切境界都是由心而生的，那么梦中的境界也都是由梦心而生，所以这两者是相符合的。你唯识中说外面境界是由心而生，那梦中的境界也都是由梦心而生的，何故梦饮酒等无罪乱等用。可是在梦中饮酒人不会醉，在梦中穿衣人不会暖。好，梦中境界对于做梦的人没有实在的作用。那么如果照这个道理来推论的话呢，如果世间限量的一切境界都是由心而生的话，那世间的境界也都应该如同梦境一样，都应该没有作用才对。于食饮等有罪等用，可是当我们不在梦中的其余时间醒觉的时候，世间的人饮酒会有什么喝醉了产生混乱的作用，有罪乱的作用存在。世间的人呢，穿衣服有保暖的作用存在，有种种的作用存在。那么这个世间的限量这些事情是有作用的，可是我们说如果说唯识无尽就跟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是没有作用的，那么世间限量是有作用的，这个跟前面推论出来世间限量应该没有作用是互相违背的。所以知道唯识中指外境无实，唯识所现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个道理是这样。 亮云、棕、梦中银等应有实用。因直无实尽，此事生故。玉如鱼食银等。亮云，这个金布施依为师的道理呢，安利比量，来破斥为师的义理。棕梦中饮等应有实用，先安利中义。在梦中饮酒等行业呢，应该有实际的作用存在。为什么呢？因直无实尽，此事生故。因为你为师中呢，执着外境无实，而限量的心事可以自变境界而升起。那么梦中境界是由梦心所变现的，就如同世间境界是由我们限量的心事所变现是一样的。玉如鱼食银等，他举出譬喻来。那么前面是讲梦中饮，那这边讲的鱼食就是不在梦中的时间了。那么不在梦中的时间，世间人饮酒穿衣等都有实在的作用，而依为师中呢，这个限量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现。那么由此故知，从梦心所变的境界呢，就如同心事所变的世间境界一样，都应该有真实的作用。安利这个比量这样推论出来，如果是为师无尽的话，那么梦中境界呢就应该要有作用，因为你为师无尽，世间变现出来的是有作用的，限量的世间是有作用的。那你梦心去变现的梦中境界呢，它也是为师无尽，所以呢它变出来的境界也应该如同我们现在的世间一样，是什么应该要有作用的。那么这个是金布施依照为师无尽的义理推论所得的比量。那么如果唯识学者不允许梦心所变的境界有实在的作用，那么唯识所变的世间境界也应该没有作用，也应该没有作用。那么这和世间限量相违背，所以知道唯识无尽的义理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第二项，梦饮等无实用难。故有何因寻香尘等无尘等用，余尘等其用非无。这个是第四难的第三项，寻香尘等作用不成难。你看讲义五的第七项，旧论云前踏佛尘何也。在旧翻译的论文中呢，把寻香尘翻译成前踏佛尘是翻译错了。梵云见答复，子云寻香，会中有人寻当生处香，即便往生。这个梵语呢，音译是见答复。那么此汉译的意义呢，就是寻香的意思。那么中有呢，就是有情前一生死了以后，往下一生投生的时间，在这个中间的所出现的生命体叫做中有。而这个中有呢，是由你未来要投生的业力所引生的，所以中有的形状呢，就跟你未来的生命体是相似的。对，所以你如果下一生要变狗，那么你就是一个狗的生命体中有到那边去。如果下一生是要变天人，那就是天人的形象中有就到那边去。那么中有能寻当来生处香以为食，中有它是以香为食的，所以呢它就为什么它会到那边投生呢，就是那边有那个香味吸引这个中有过去，它就到那个该投生的地方去呢，去寻香，到那边找食物吃，然后呢因缘和合的话就投生了。这是一个见答复的解释。一名见答复，其西域乎还忧 亦云寻香。此等不是王侯，不作生产，回寻诸家饮食等香，便往其门，作诸祭月，而求饮食。能作幻术，此幻作成，于中游戏，名寻香城。幻惑似有，无实成用。这个建大夫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西域各国的人呢，他们称呼玩杂耍的人，排忧为建大夫，那么也是寻香的意思。为什么这些人也称为寻香呢？因为这些人呢，这些玩杂耍的人呢，他们不替国王，不替诸侯的政府做事，比如他们不是公务员，他们也不做种田等生产事业，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每天到聚落里头去，闻到聚落里头有人家做饭，有饮食饭菜的香味，那么他们便到那些人家去呢，演奏音乐，表演杂技，来娱乐大众，以求取饮食。那么他们呢，还能表演幻术，变化出一个城市来，城中有种种的游乐，有戏剧，让大家可以玩乐，那么就称为寻香城。幻惑似有，无实成用。那么看起来好像有城市，但是并没有这个城市的作用存在。就是这个还是有的。有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他都会有那些，就是一队人来啊，然后他就拿一些旗子、那些花东西插一些木头，好像一个游乐场一样。然后他在里头就表演，表演那个中古时代的武士啊，骑着马拿那个长矛，然后来比赛。还有一些表演杂耍的人，还有卖吃的，让大家可以到那边买票进去呢，去做各种的游乐用。那么他做的好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那么到了晚上结束，他就把拆掉了，城市就没有。对，那这个就是一种假的城市，它并没有城市的作用存在。或乎杨艳化成，名建达富城。诸商孤等入诸山海，多见杨艳化为城市。于中闻有作乐等声，西域呼作乐者，即名寻香，故说此化成名寻香城。或者是称呼这个杨艳化成。什么是杨艳化成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海市蜃楼，名为建达富城。那么这个做生意的商贾呢，他们有时候要到山区里头做生意，有时候要到大海去做生意，去求取财物。那么在山区的时候呢，或者在大海中呢，由于阳光折射的作用，又把远处的城市的影像呢，经过折射映现在空中，所以你看空中呢，就仿佛空中有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那么又听到山风吹，或者是海涛的声音，就仿佛可以听到人的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呢，从那个城市里头呢传出来。那么这个就叫做建达富城。那么在西域呢，称为演奏音乐者为寻香，所以呢就称此杨艳化成为寻香城，这个意思。为既无实境，许此世生。何故此城无实成用，非寻香城有实成用。为既无实境，许此世生。如果你为师中执着外境不真实，而允许限量的心事能够自变境界而得以升起，那么就知道为师中呢执着的世间境界呢，都是由心为因缘而生的。而这个阳焰化成呢，它也是由阳光为因缘而得以升起，所以都是由因缘生的，这两者相似。何故此城无实成用？那么为什么阳焰所化的寻香城没有真实城市的作用呢？非寻香城有实成用，而世间限量的城市 虽然不是寻相成，但是呢，它也是由心为因缘变化而有，就如同寻相成由阳光为因缘变化而有。那么寻相成没有真实的作用，世间的城市却有真实的作用。那么世间限量城市跟寻相成，从唯识中的观点都没有真实的自信，又都是由因缘幻化而成，所以应该是如果有实在的作用，世间的限量城市跟寻相成都应该有真实的作用。如果说没有作用，那么这两者都应该没有作用才合理。可是为什么却是寻相成没有真实的作用，而世间的城市有真实的作用呢？亮云中，此寻相成应有实用，因许无实境，此事生故，欲如于成等。亮云就是金布施呢，又依照唯识无尽的义理来安立彼量，来破除唯识的义理。中，此寻相成应有实用，安立中义。由杨焰所画的寻相成应该要有真实的作用，为什么呢？取无实境，此事生故。因为你唯识中允许外境无实，而此限量心事升起时呢，可以自变世间的境界而升起，就如同杨焰变化而成寻相成。欲如于成等，那么世间其余的限量城市由此限量心事所变化升起而有真实的作用，那么由阳焰所变化升起的寻相成也应该如同世间城市有实际的作用才对。那么这个是金布施呢由唯识无尽的义理推论所得的比量。那如果唯识学者不允许寻相成有实在的作用存在的话，那么同样由心事所变的世间城市也不应该有实在的作用，而世间的城市确实有实在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和世间相违，所以知道唯识无义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这以上是寻相成等作用不成难。那么第四难呢，共分成三个难问，都已经解说完毕了。下面看论文。若识同无色等外境，唯有内事似外境生，定处定时不定相续，有作用物皆不因成。第一颂的论文解释根三有六颗，这是最后一颗心六，总结难易，将金布施提出的四个问难做一个总结。若识同无色等外境，唯有内事似外境生，这个是重复唯识无尽的义理。这个若识同无色等外境，这个同字是指四难中它的唯识的义理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没有色声香味触五种沉浸，即眼耳鼻舌身五根这些实有自体的境界，只有色等能源的内事升起，同时呢它变现出四色等外境，定时定处定时不定相续，有作用物皆不因成，这个是正说四难。那么如果是唯识无尽的话，那么则第一个处所决定不因成，第二个时间决定不因成，第三个相续不决定不因成，第四个有作用物不因成，应该是这样才对。这个就总结结束了。我们到这里呢，四个问难就完全说完了，所以第一颂呢就解释完毕。我们看下面的论文，非皆不成。物一呢 这个科判哈，戊一初有六讼，四事问答，外见五，共分成两科。第一科己一初讼申案，说明外道小圣提出的疑难呢，已经解说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己二后五讼事案。那么后面的第二讼到第六讼呢，共有五个讼来回答难问。回答金不思的难问，那么它又分成两大科，第一科更一，第二三讼答非不成，举喻为证，由第二讼及第三讼回答，虽然为时无尽，但是以上四种难问并非不能成立，并且呢举出譬喻来证明。那么下面又分成三科，现在这是第一科新一。总答不成，对外小的问难事事不应成，做一个总的答复，说非皆不成。外道小圣问难说，第一个处所决定不应成，第二个时间决定不应成，第三个相续不决定不应成，第四个作用不应成。那么现在唯识中总给一个答复说，这四件事情都可以成立，所以说非皆不成。那么一般论文中呢，这边为什么用接字呢，就是一般在论文里头如果用句的话，无量众生大众句，这个句的话呢表示数量或多或少，但是呢至少要有二才能用句，而用接的话呢表示数量一定在三以上，在三以上就是什么，至少要有三以上就是四了嘛，所以数量在三以上就称为多。所以我们譬如说大众生，这个众呢就是多的意思，所以一定要有四个人以上才能成众，才能称为大众生。那么这边一共有四个问难，而这四件事都能成立，所以在三以上，所以这边说非皆不成，用这个皆字而不用句字，因为恐怕会产生误会，因为句是至少有二，那呢如果是你把它解释成只有二的话呢，就是有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了，就会产生疑问，所以就用接字，就代表这四个问难都可以成立。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宋曰处时定如梦，身不定如鬼，重见农合等如梦损有用。这是第二科新二第二讼答别难不成，由第二讼个别的回答四个问难。那么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举第二讼，列举出第二讼，讼文的第一句呢是回答第一个处所决定不应成难，及第二项第二个问难时间决定不应成难。那么宋文的第二句跟第三句呢回答第三个问难相续不决定不应成难。那么宋文第四句回答第四难作用不应成难。我们下面看下面论文的解释，我现在先在解释论文之前先各位讲一下，就是一般破斥的方法，就是说你举出一个论我来破斥你，那么小圣并不同意大圣的义理，所以呢我要跟你陈述大圣的义理来说服你，不能让小圣接受的，因为他根本不接受你大圣的义理嘛。譬如说小圣不同意有阿赖耶识，然后你跟他说因为有阿赖耶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能够安利这件事情，他不能接受，他不会同意你的，你的破斥他的方法。那么怎么破斥他呢？就是你就针对他提出的问难，你只要举出一个例子，他同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符合了破斥他的问难，那么他的问难就被破掉了。比如说他说由心所变的境界处所决定不应成， 你只要找出一个由心所变的境界，是处所决定的，那他这个问难就被破掉了。所以你只要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破掉它。那这边找出四个例子，把这个问难破掉。那么把他的问难破次了以后，那就代表你的立论，他提出问难，你把他的问难破掉了，代表他的问难不能成立。那也就间接的代表什么？你的立论是什么？是成立的，因为他不能破你的立论嘛，就间接的代表你的立论是成立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再为他说你的证理是怎么样，他才能接受。所以这个破次的方法是这样子：先破他，破他以后再显证。我们看下面的论文。论曰：如梦亦说如梦所见，未如梦中虽无实境，而或有处见有村园男女等物，非一切处，及于是处或时见有以村园等非一切时，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处实定非不得成。前面第一科人一举第二颂的颂文，现在是第二科人二论文解释，以长行的文来解释第二颂的颂文，又分成了四科，现在是第一科尾一，是第一难与第二难非不成，并举喻为证。在这一段论文中呢，论主解说颂文第一句处时定如梦，来回答处所决定不应成，及第二项的时间决定不应成难，并且举出如梦喻以证明。如梦亦说如梦所见，颂文处时定如梦的如梦呢，意思是说如梦中所见的境界来作为譬喻。请看讲义六的第一项，梵云一上生呼之，复平生呼之，何名梦也？答：此有二意，一是有意，二譬喻意，今言如梦。这个梵语发音呢，一呢要发上声，上声就是二声，我们用的注音符号的二声，注音符号的一二三四声呢就是平上去入，平上去入。那么一发二声的话就念宜了，那么复发一声，发平声呢就是发一声就念夫，所以呢念为宜夫。宜夫何念的话呢，就是梦的意思。那么梵语发乏这个音呢有两个意思，这个乏的意思呢，第一个是有的意思，第二个是譬喻的意思。今言如梦显示譬喻，故言亦说如梦所见，非谓有梦名宜夫乏。现在论文说如梦呢，显示是用乏的第二个譬喻的意思，所以论文解说亦说如梦所见，以梦中所见的境界来做譬喻，非谓有梦名宜夫乏。如果是要用乏的第一个有的意思的话，有的意思的话呢就变成有梦了。那么此处的梵语宜夫乏呢，不是有梦的意思，而是如梦的意思，就是要用它的譬喻意。但是呢有梦也可以来解释，所以下面说或复有事，梦者能圆其村园等，梦之所见，梦心所有。或者乏字要用第一个有的意思来解释也可以，那么怎么解释呢？梦者能圆其村园等，这个做梦的人呢能够圆念梦中所见的村落园林等境界，梦之所见，梦心所有。 梦中所见的境界是由做梦的梦心所变化而有，所以说是梦心而有，那么这样就是有梦的意思。那么如果要解释成有梦，就是说梦中的境界是由梦心所变现出来的。今诵略言，欲如梦者，显梦所见为二定欲，非能缘梦心为触识定同法，为触识同法。今诵略言，欲如梦者，现在诵文触识定如梦是简略的以如梦来做譬喻，显梦所见为二定欲，这个二定呢就是指触所决定和时间决定。诵文如梦是要显示如梦中所见的境界，作为触所决定时间决定的相同的譬喻。非能缘梦心为触识同法，诵文讲如梦不是要表示能缘的梦心作为触所决定时间决定的相同譬喻，意思就是说要表示的讲如梦是要表示所见梦中所见的境界，不是要表示能缘的梦心。同以能缘为同欲故，今简略也。要是为了怕学习的人呢用错了，以能缘的梦心作为同法的譬喻，所以现在呢在此先简略的分别告诉我们说，是要讲的是梦中所见的境界，不是要比喻能做梦的心。未如梦中虽无实境，论主要在此呢要以一个如梦欲来解释触所决定及时间决定都可以成立的道理。所以先说如同梦中没有真实的外境，这梦中无实境是金布施和大圣维持中彼此都允许的，这是共许，所以才能够拿来做譬喻来破的，来破它。如果金布他不许的话，那你这个譬喻就什么没有作用了，因为金布他也同意梦中的境界是没有真实境界的，跟大圣维持中的意见是一样，所以用来做譬喻来破他的难问。而或有处见有春园男女等物，非一切处。梦中的境界虽然不是真实的外境，可是呢显现似有真实的外境出现，而在梦中的村落园林男女等物也只有在特定的处所出现，不是在一切处所都出现，这个是我们世间共许的。所以金布施的第一难处所决定不应成就被破了。金布施他认为如果是唯识无尽的话，那么就应该在一切处所心事都可以变出一切境界来。上次解释第一难的时候，这是他的想法，那么不应该只在特定的地方出现这些处所，可是梦中所见的境界也是唯识所现，而梦中的境界呢却也是处所决定，在特定的地方出现，并没有在一切处出现这些特定的景物，这个跟金布施的难问相违。那么由此证明金布施所说如果唯识无意成立，则应该心事在一切处所都能变化出一切境界的推论文是错误的。看讲义六第二项，犹如梦中一种境虽无实，而于是处见有村等，于处不见，故虽一切处皆唯有是，而于是处见终南山，非于余处。犹如梦中一种境虽无实，一种境就是一切种境的意思。在梦中呢，一切种类的境界都是由梦心所变化而显现，所以梦心是有的，而梦中所见的境界呢是不真实的。而于是处见有村等，于处不见， 虽然梦境不真实，但是梦中的村落、园林等等境界呢，也是有一定的处所的，不是随便在其余处所出现的。比如在梦中的终南山也是在陕西，不会说终南山跑到台北来了。故虽一切处皆为有事，而于是处见终南山，非于余处，这个就是合法了。故虽一切处皆为有事，如同梦中一切种类境界都是由梦心所变化显现而不真实，那么世间一切处所境界也都是由心事所变化显现而不真实，而于是处见终南山，非于余处，也如同梦中所见的境界出现在一定的处所，而不是随便在一切处都会出现这些境界，那么世间的境界也是相同的，因此也唯在陕西一定的处所有终南山显现可见，而不是随处可以见到终南山。由此可以知道，唯识无尽是可以成立的。那就破斥了他的第一个处所决定不因成的难问。因力量云中，汝梦于是处见有村等，因非处定，因竟无实故，欲如于不见处。因力量云，这个是他比量，就是唯识中依着金布施的难问来安立比量，然后显示出金布施的错误。中，汝梦于是处见有村等，因非处定。汝就是指金布施了，你的梦中于一定的处所而有村落的出现，可见这个是什么处所决定。可是呢，你却推论出处所不决定，因竟无实故，原因是梦中境界由梦心所显现并不真实。那么在第一难中呢，金布施的难问中说，因为唯识无尽，世间的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现的，离心之外呢没有真实的境界存在，所以呢金布施推论呢，世间境界处所决定不因成。那么现在论主反问，梦中的境界是由梦心所现，离了梦心之外也没有真实实有的境界存在，这个是你我共许的。那从你的难问中推论呢，梦中境界虽然村落出现在特定处所，可是呢你却推论出处所决定不应成立。欲如于不见处，举诸譬喻，那么如同在梦中其余处所见不到此处的村落等物，你金布施难道也认为这是处所决定不应成立吗？明明在梦中所见的境界是在一定的处所见到有村落甲，而于其余的处所不见到村落甲，表示是处所决定的，而你金布施的难问却应该推论出处所决定不应成立的结论，那这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知道金布施的第一个难问不合理也就被破除了。然于不见处，立于见处，亦有比量，略不凡数，下存可知。前面的这个他比量呢，还有其他的安立法，例如可以在中义里可以安立说，如梦于其余处所不见有村落的，就是然于不见处，因非处定，因竟无实故，然后举出譬喻呢，如于见处，说立于见处。举出譬喻呢，说如于见处，那么这样子也可以安立他比量，是类似的道理。那么在这边可以有多种的安立法，那就不多省略不多说了。下面的力量呢，你就可以知道。然此虽有世间相违，至汝言简中过也。我们在安立他比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世间相违的过失，因为世间人的梦境是有处所决定的。所以在安立中义的时候呢，我们在安立中义间说汝梦于是处见有村等，这个汝呢就是代表是金布施你说的，非是我唯识中义，所以没有违犯世中的过失，因为我唯识中是允许梦境是有处所的，所以这个就是力量里头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要犯这些过失，以此乘以反解他难。那如果经部是说我也同意梦境是有处所的，这样呢就彼此乘以了，彼经部师跟此唯识中呢，于梦境无实和梦境是处所决定得到了集成共许。那么在彼此共许下，下面再反过来以显示唯识正理来破解他经部师的第一难，所以说反解他难。亮云中其非梦时，境虽无实而处亦定，因许境无实故，欲如梦中所见。亮云这个就是唯识中所安立的自比量，表示唯识无意的义理呢是没有过失的。中其非梦时，境虽无实而处亦定，安立中意，其非梦时，在醒觉不是做梦的时间，外境虽然无实，境虽无实，外境虽然也是没有真实自体的，由心所变现出来的，而处亦定，而由心事所显现的四外境也决定应该是处所决定的。因许境无实故，因为唯识中允许外境无实，一切境界由心所显现的原因。欲如梦中所见，举诸譬喻，如同梦中所见的境界唯由梦心所变现，而梦中的境界呢是处所决定。同理唯识中所立，醒觉的时候所见的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现，因此呢也应该是处所决定，这个道理是可以成立的。那这个道理如果成立，由此可知彼经部师所提的难问，由唯识无尽，处所决定不应成，就不能成立了。此因言许无随意失，在提出自比量时呢，解释因的时候说许境无实故，外境无实只有唯识中允许，经部师并不允许，所以加上一个许字，表示是我唯识中所允许的，简别不是彼此双方所共许的，这样就没有违反力量里头的一个叫做随意不成的过失，说无随意失。如果在解释因的时候，这个因不是双方所共同允许的，只有其中一方所允许而另一方不允许，那你不加个许字来简别的话，说这只是唯有一方所允许，就会让人误会是什么，是双方所共同允许的。那如果你犯了这个过失的话呢，就犯了随一不成过失。那么以上破除了经部师第一个难问。来看论文，急于事处或是见有比川缘等非一切时，那么这个是以如梦喻呢在破除经部师第二难时间决定不应成。经部师认为如果唯识无尽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一切的时间心事皆可以变出一切境界而被看见，而不应该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看见某些境界。但是他的这种推论呢和梦中所见的境界相违，所以知道经部师的推论是错的，那么唯识无尽的义理呢就可以得以成立了。你看讲义六的第三项，梦境虽无实，即于此处或于一时见春园等非一切时皆恒有见。梦境虽无实，梦中所见的境界都是由梦心所变化而升起的，并没有真实性的。即于此处或于一时见春园等，可是在梦境中呢也是只有在村落等处所的时间才能够见到那个村落，并不是你到任何的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时间呢在梦中都可以见到村落等境界。故于觉位虽无实境，有时见彼终南山等此事得生，非一切时并恒见有此事得生。故于觉位，在这边说觉位呢是说醒觉的时候，不是指觉悟的圣人的地位，说睡没有在睡觉的时候。虽无实境，前面文说梦境无实，那 我们这里说，这里的文说，醒觉时，一为是无尽的义理，一切境界皆由心识变化升起，就如同梦中境界，也都没有真实性。有时见彼终南山等此事得生，有时呢，就是指在终南山处时。你只有到了终南山处的这个时间呢，你才能见到终南山的境界，这种限量的演示才能够升起。你不是在终南山处呢，你的这个限量的演示不能升起。非一切时定恒有此事得生，不是在其余处所的一切时间决定恒有此能见终南山的限量演示得以升起。所以醒觉时为是无尽，就如同梦中所见境界，唯有梦心无有时境一样，时间决定就可以决成立了。那么由此知道呢，金布施的第二个难问，时间决定不应成，也不能成立。彼量准前处中可解，如果要安立他彼量显示金布施的错误，或是安立自彼量显示唯是无尽的义理成立，那么就可以比到前面破除处所决定不应成的例子来安立，完成这个比量来解释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处实定非不得成。由此就是由此如梦欲的意思，在梦中境界都是由梦心所产生，所以离开梦心呢，就没有梦境，所以知道梦境是不真实的。可是在梦境中处所决定和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由此如梦欲。可以知呢，醒觉时世间所见的境界都是由心识所变化升起，就如同梦心产生梦境，而梦境没有真实性，同样唯识所变身的境界也没有真实性，是一样的。用梦境中呢处所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那由此比量知道唯识所生的境界处所跟时间决定也应该可以成立。那么这样就回答了金布施的第一难跟第二难，我只是就解释完了。看下面的论文，说如鬼言，显如恶鬼，何中浓满，不说浓合，如说酥贫，其中酥满，未如恶鬼，同业亦熟，多生共集，皆见浓合，非于此中定为一见。等言显示或见分等，即见有情，直持刀杖，遮汗守护，不令得时。由此虽无一事实境，而多相续，不定一成。这个论文解释第二项共分为四科，前面第一科已经解说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鬼二，是第三难非不成并举喻决定。那么在这段论文中呢，解说第二颂文里头的第二句跟第三句，真不定如鬼，同见浓合等，来回答第三难相续不决定不应成，并且举出譬喻来证明。第三难本来也可以用如梦喻来解说，但是论主用如鬼喻来解说呢，是更为圆满。说如鬼言，显如恶鬼。先解说颂文第二句，身不定如鬼的如鬼，是如同恶鬼的意思。鬼道的众生呢，大略分成两种，一种是福德鬼，又称为大力鬼，又称为有财鬼，住在南瞻部洲西部。他们也享受资聚乐，这个是鬼道中的少数。那么有处说呢，他们为天人可以做仆役等事。那么你念药师经的话，里头有十二药叉大将，这十二药叉大将就是鬼去的众生。那虽然是大将，但是呢还是受鬼去的苦。所以当佛讲药师经的时候呢，十二夜叉大将就听到了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以后，他就觉得身心安宁，于是就发心护法， 护持佛法，并且呢，因为护持佛法可以持福，他来生便能脱离鬼趣。那么第二种鬼呢，就是薄福鬼，这个是鬼道中的多数，他受用极饥渴苦，所以称为恶鬼。有些师弟论呢，居然是说恶鬼有三类，第一类呢是由外障碍饮食，因为这个友情呢，过去生特别的牵令，生到鬼趣中以后呢，常跟饥渴相应，那么他的长相呢，就是皮肉血脉都枯干，看起来好像黑炭一样，那么头发散乱，面色暗黑，嘴唇干焦，常常用舌头来舔嘴巴。那么他心中呢，急切的想要求得饮食，于是到处奔走，想要求得饮食。他走到有泉池、河流等处，他想要饮用的话呢，就有大力鬼手执刀杖，并且用绳索把这些水保护起来，不让这个恶鬼得到食物跟饮食。那么如果恶鬼强行闯入，水就变成脓血、不净物，他就不想吃了。这是第一种恶鬼。那么第二种恶鬼呢，是由内障碍饮食，这个内就是指恶鬼的内身。那么这些恶鬼的火爆身呢，他肚子很大，看他的嘴跟针一样细小，或者是他肚子很大，但他口中有火，你食物一进去，火就出来烧你的口，你不能吃。或者是什么呢，是这个脖子这边有一个大瘤，把你的那个食道压住，东西下不去，所以即使得到饮食呢，他也不能吃，就是由内生障碍。那么第三类恶鬼呢，是饮食没有障碍。这类恶鬼又分成三种，一种称为猛咽蛮，所有的饮食一接近他的口，就被他的嘴巴就被猛火燃烧，不得食用。那么第二种是食粪秽。他们能吃的是什么？是排泄物，或者是生熟臭秽物。什么叫生熟臭秽物呢？就是我们的鼻涕、痰，我们吐出来的东西，他们吃这些东西。那么得到好的饮食，他反而不能吃。那么第三种呢？这种就更可怜了，他只能割他身上的肉来吃，别的饮食不能吃。他吃东西，他必须割自己的肉，他吃自己的肉。那么这里颂文说身不定如鬼呢，就是应该指这种薄福的恶鬼，而不是指有福德的大力鬼。那我们说有福德的大力鬼，他也享用，他有时候长得也很庄严。有福德的大力鬼，他长得有时候很庄严，看起来跟天人是类似的，他也享受很大的福报，他的居处也是很漂亮的。那么为什么要说人道比鬼道好？那么有祖师这样回答说：鬼道所受的报应不如人道，因为大部分的鬼道呢都是受苦，少部分享福。那么第二个呢，鬼是什么？昼伏夜出，像人昼夜都可以出。那么第三个就是鬼道的众生呢，心虚胆怯，经常畏惧，所以鬼也怕人。你不要老觉得人怕鬼，鬼也怕人，鬼也怕人。所以刚刚药师经也讲，即使是夜叉大将，他也要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他才觉得心安。所以他们是心虚胆怯，所以在鬼道其实是虽然他享受很好，但是他还是受很大。那么又提出一个问题，鬼道的众生为什么会有大福报者？为什么会有大福德鬼？你既然中了这么多福，怎么会到鬼道去呢？就是这个友情呢，他前身做很多布施，做大布施，他布施很多，所以得到大福报。可是呢，他这些布施的东西怎么来的呢？是诈骗来的，虚伪诈骗来的。那因为虚伪诈骗，所以受鬼道的报应。 他又因为有布施，所以呢得大福报，所以升到轨道以后呢享大福报。所以不敬施，不敬施的人可能以后就是脱轨道。河中浓满，不说浓河，如说苏平，其中苏满。这个是解说颂文第三句，同见浓河等浓河。河中浓满，不说浓河。浓河的意思就是说河流中充满了浓，不是河中稍微有一点点少量的浓。就好像西域他们说苏平啊，其中苏满。西域人卖这个奶酥油的时候呢，称为卖苏平，他把瓶中装满这个酥油，然后连酥带瓶一起卖，不是装一点点的酥油卖，它是装满了酥油，然后连酥带瓶一起卖，叫做卖酥瓶。那这个浓河的意思呢，就是跟这个酥瓶是类似的，就是、这个河里充满了浓。未如恶鬼，同业异俗，多生共济，皆见浓河，非于此中定为一见。未如恶鬼，与恶鬼的譬喻来回答。第三难，相续不决定不应成。同业异俗，同业就是共业的意思。这些友情过去生都造作了牵令的业力，那么这些业种子呢，就熏藏在阿赖耶识中，慢慢慢慢，这些业种子逐渐成熟了，现在得到果报了。那么现在生呢，由业种子引领异俗事，就受用恶鬼道的果报。那么他受用恶鬼道的果报，就是说阿赖耶识中恶鬼的名言种子开始变现出恶鬼有情的生命果报体，所以他们又称为恶鬼众同分。多生共集，这个生呢就是相续有情的意思，多生共集就是许多的恶鬼有情共同聚集在一处，接见融合。这些恶鬼有情聚集在一处呢，他们都见到充满浓的河流，所以这大概是第一类的由外障碍引致恶鬼，非于此中定为一见。不是说这些众多的恶鬼中呢，决定唯有其中一个恶鬼见到浓河，而其余恶鬼有情见不到浓河，所有的恶鬼有情都见到浓河。同理可知，虽然是唯是无尽，一切境界由有情心事所变现，可是由于有情过去生曾经造作类似的同业共业，等到业力成熟，共同又得到类似的异俗果报，那么同类有情的正报无运生是相似的，所得的医报，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国土也相似，他们所见的境界也相似，所以众多恶鬼聚集在一处共见融合等，就好像我们众多的人类聚集在一处，也共同见到相似的山河大地。譬如说呢，在同一个处所同一个时间共见终南山，不会只有一个人见到终南山，而其余的人呢不能看见终南山，大家都见到终南山。又虽然共见终南山，但是每一个人都见到自己心事所变现的终南山，还是自变自圆，这个规则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以上所说呢，引导有情到同一去得到类似果报体的业力，就称为引业，就称为总报业。那么所得同一去的果报就称为总报。那么又虽然是同一去的有情，但是呢寿命长短不一样，根器有利钝的不同，形貌有美丑的不同，地位有高低的不同，福报有大小的不同，种种的不同，那么这个称作别报。那么引生别报的业力呢，就称为别业，就称为满业，圆满的。所以由以上分析知道，金布施第三难相续不决定不应成是不成立的。请看讲义六的第四项，如同恶鬼同为恶业同得恶果，多共一处聚集之时，同见浓合相续不定 非鱼农合定为一见，一不能见。那么如同恶鬼同为恶业，同得恶果。这个恶鬼到底有情，在过去生呢，或是曾经做过悭贪的业力，或者他做了损人利己的事，或者他贪得无厌，或者他做了令人饥渴的恶业。那么现在生恶业成熟了，便得到恶鬼的一属果。那么他的第八一属事就变现恶鬼的根身跟所居住的农合的其世界。多共一处聚集之时，同见农合。那么许多恶鬼聚集在同一处所，由于共业，他们共同见到农合的境界。相续不定，非于农合定为一见，一不能见。所以是相续不决定。非于农合呢，不是决定只有一个恶鬼有情见到那个农合，其余的一切恶鬼不能见到农合，而是众多的恶鬼都共同见到了农合。如炫意者见法因等故，虽无实境，相续不定，其意一成。如炫意者见法因等故，如同炫意者见法因等的例子，前面金布施说过，如同有炫意病的人呢，能够在虚空中见到法师、乌音等物，而没有炫意病的人呢，就不能够见到法师、乌音等物。那么表示共同有炫意病的人呢，都能见到虚空中有异物的存在，就如同恶鬼道业因跟业果相似，所以他们能够共同见到农合等境界。而没有炫意者就比喻没有这种业因和业果的友情，那他们就不能共见农合等境界。所以我们没有恶鬼的友情，我们就见不到农合。那恶鬼他见到的跟我们不一样。虽无实境，虽然炫意者所见的法因等境界没有真实性，如同恶鬼所见的农合是由虚妄的分别心识所变现，并没有实有的自体性，相续不定，其意一成。虽然为事无尽，而同类有情共见境界，不决定为事有一个有情能见，而其余有情不得见，相续不决定的义理呢，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金布施第三难说，如果为事无尽，则相续不决定不应成呢，就不能成立了，就破掉了金布施的第三难。外道小圣金布施等皆信恶鬼同见农合，故以为喻。这里举恶鬼同见农合为譬喻，是因为有一些外道还有小圣的金布施和大圣的唯识中呢，对这个譬喻呢都得到集成，都相信恶鬼道有情，由于过去生共业故，所以现在生能共同见到农合，所以呢才能在这里用恶鬼的譬喻来破斥金布施的难问。量于中同于一时，同于此处，相续不定，其理得成。因与无实见故，欲如恶鬼所见融合。量云安立这个自比量，表示为事无尽而相续不决定是可以成立的。中同于一时，同于此处，相续不定，其理得成。跟安立中意，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处所，众多同类友情对于所缘的境界应该同见，不应该决定只有其中的一个友情得见，而其余友情不能看见，这个道理是应该可以成立的。因许无实境故，原因是唯识中允许一切境界唯识所现，并没有离心之外实有的外境存在。欲如恶鬼所见融合，辅助譬喻，如同以此外道金布施为事中共许恶鬼道的友情共同见到农合，并不是只有其中一个恶鬼可以见到农合，而其余恶鬼不见农合。那么一同理之，相续不决定，一理得成。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解释，这个课本的 page 2的倒数第二行，等言显示或见分等。第二颂颂文第三句同见农合等的等字，是显示由于恶鬼道有情过去生恶业故， 那么于河流中除了脓以外，有些恶鬼有情见到河中充满了粪便，或者是有些恶鬼道有情见到河中充满了血腥等种种不净物。前面我们讲一二第七项，我们有讲过四大圣人讲的相为四象是天，还有这个人，还有畜生、恶鬼。由于业力不同，所以对于河水呢，天见是七宝庄严，人见到的是清水，鱼见到河水就是道路跟社宅，那么恶鬼见到这个河水呢，就是脓血跟粪灰。那么也显示外境非实有，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道理。即见有情，执持刀杖遮汗守护，不令得食。那么同见脓和等的等字呢，也可以解释恶鬼见到脓和，即见到大力鬼有情拿了刀杖等武器遮止恶鬼接近脓和，捍卫守护脓和，不令恶鬼得食粪脓血粪秽。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多相续不定一成。这个是总结回答第三难。由此的此就是指这个恶鬼狱。众多的恶鬼由于过去恶业，所以现在生得到极饥渴苦的果报。虽然同样见到了脓血粪秽充满河中，由于极饥渴，也希望能够到河边取得这些不净物而食。但是呢，河边也有大力鬼守卫，不让恶鬼得食。那么众多恶鬼接见农河，非是决定唯有一个恶鬼得见农河，而其余恶鬼不见农河。所以呢，虽然远离心事并没有实在的外境，而众多相续的友情呢，得见这些外境，并不是只有其中的一个友情得见，而其他的友情不见，这个义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以上第三呢，相信相续不决定不应成的，到这里就回答完毕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什么问题吗？他都是举出一个例子破除你的难问，你的难问是这样子，那我只要举出一个你同意的例子，然后跟你的难问是不同的，那么就难问就破除了。这些例子应该都可以了解，它是怎么样的过的话都可以了解。你一想一想应该都可以了解。 师父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然后就是这几堂课真的是很难哦，然后但是问的还我今天还是要问一个老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这个语言文字，它是为了起悟对方，起悟他人，言语的作用啊。那可是你要通过学习佛法，是为了能够先自己先能够正确的理解，我所说的这个教法的义理，所诠释这个义理， 所以你又必须要依赖着正确的一个比量制。那么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你不学习这个也是不行，虽然很难，但是还是要学。那可是如果说这唯识二十论他是为了误他，好像要说如果人家这样好像是祖师叫我们说，如果人家这样问你又这么回答，那么你就能够达到这个误他的这个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学这个是为了能够破次就是他中。但是如果说从自己的这个学习佛法要正确的了解这个正确的比量制的话的这个情况，就变成说那也许佛所说的这个不管是四十五十的这个教义，哪一时的教义，就是说你也许都能够从这个文献上，从这个大藏经，你都能够去看到这四部的啊，这个四部的这个经典啊，你都能够摄取到它相对应那一部的这个义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就变成说，是不是说，当我们在修学这个止观，我们在去了解这个唯识这个义理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中，你仍然是有其他中的这个中义存在在你的心事里头，或者说你的概念里头。那当你如果你要修学这个唯识观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很清楚唯识的说法是怎么样，它与其他中的这个说法的同义之处，你要非常正确的了知。所以如果从自学从自悟的角度的话，就彰显出说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的一个意义。哇，就这样子一个体会，不晓得是不是有这样的意义存在这样。请问师父。 修止观的话就是到修慧嘛。修慧前面要经过闻慧跟思慧。所以在修止观的时候应该是思慧已经成就了。那么现在在做这些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属于闻思慧的阶段。闻思慧的阶段。那么闻思慧阶段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你从佛的经论里头，我讲的经里头，还有那个菩萨的论里头，找到相应他解释的，不要用这个比量的方法也可以用。但是就是说，有某些众生他是相应于这种法，那么他用这种方法，这是一个度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体量的方法呢，它也可以帮助你去思维，来说是不是正确。那现在讲金布施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假设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然后用比量，那么这个假设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难是不是能够破除掉？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你对于教义呢更加了解。那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呢，你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我们讲到文慧就是要多闻嘛。到思慧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无意尽处专精思维了，就是你要把法义专精起来。那个总义要抓住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在这总义抓住之中呢，还有很多论辩之处呢，就把这些疑难都破除掉了。破除掉到思慧成就的时候呢，就是你对于最终的教义你已经得到了什么确认，就是这样子，没有疑问。那么你在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在修成禅定的时候，你在禅定中就可以思维这个法义，因为你已经确认了，就思维这个法义呢，就来做观，他没有再有疑问。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提倡静坐的时候去思维法义，可是你有时候思维法义会有什么样？比如说，是这样吗？一切法是空的吗？会有这些疑问会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就不是修慧了，智慧还不够，没到达那个融会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工具，文字，佛讲的佛法，这些文字、语言文字都是工具，这种论辩也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更能深入佛法。但是有的有情适合，有的有情不见得适合。所以他在讲解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在那个述记里头讲解，他一定先讲一个道理，然后再力量。他不是只力量不讲的，用量来解释道理，他是先把道理简述，讲完这个道理以后呢，再力量来分析给你看，这样做。那么对于一类喜欢力量、力量的众生来做这些思维的话呢，他就可以接受，会更容易了解，对他来讲。但是有的众生他不见得容易接受，那你就看前面他以论跟譬喻来解释来学习。同时呢，就是在人在共同辩论的时候要有一个辩论的规则，所以呢他在力量这个量论里头他就立了各种的规则，在讨论的时候就依照这个规则来，那么这样子大家呢有一个共同所依，不会什么到时候诡辩或者乱辩，它有它的一个作用存在。是不是每个众生都要学习呢？如果要求自己解脱的话，我想到不见得一定要学习这个量论这一些，但是如果要做菩萨的话，度化众生不能说有一类有情你不度吧，所以呢迟早就是要学。那么现在碰到了有兴趣学，没有兴趣学就跳过去，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前面的道理要了解，重要的是第一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讲，这个了解后面的譬喻，第二项譬喻跟第三项立论，这个都是帮助了解那个道理。还有问题吗？ 师父阿弥陀佛。前面这个几个难哦，这边用这个梦的如梦的方式来回答，跟用恶鬼的如恶鬼的方式来回答，因为这个牵涉到，因为师父刚才有提到说，那种在辩论的方式，只要破他一个，他就破了，我不晓得我们一般在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这么斩钉截铁，你破我一个我就其他我就承认就输了，我觉得好像你要破我很多个我才会，那你破一个我或许想一想说这个不成，我或许其他好像还成，我或许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些分别。不过我觉得当然可能他们智慧都很高，觉得说是我这个被破了，我好像其他的有点站不住脚，会有这种感觉。那假设是说要诡辩，那可能那就是另当别论。他举这个梦如梦哈，如梦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因为假如大家都为师，那应该随任何处任何时都会看到那个事里面所该有的东西。那就很虚幻了，所以他共举 这个维士师就举出说，我们世间的虚幻如同那个梦的虚幻一样，所以我就举一个像人世间一样虚幻的这个梦来回答他，所以他用这个如梦来回答。那梦里面所做的梦是处也决定，时也是决定，它不会不定，就你梦到这个东西它在这边出现，它不会在梦所有地方出现。那时也是看到的时候它那个时间才有，因为梦这样子成立，所以梦境既然虚幻，处跟时都决定，所以证成我们在醒的时候也是唯识师说醒的时候还是虚幻，所以呢处跟时也决定，是这样。 是， 这个转折有点大。 他的意思是这样，是说我先安立唯识无异、okay? 一切都是我心识变现出来的，离开我心识外面是没有实在有境界，这是我唯识中安立的，你接不接受？你说我不接受，所以我说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处所决定不应该成立，时间决定不应该成立，相续不决定不应该成立，作用不应该成立。这是金菩萨提出的难问。如果你说是唯识无尽的话，我不同意这个讲法。他提出这个难问，就说你这样就不成立。那我的意思，那唯识师就说，你现在说的你提出的问题，我证明你提出的问题有问题，就你的问题不成立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打击我这个立论。你说我立论不对，结果我证明你的问题就本身就有问题，就不成立。所以间接的，我刚刚讲不是直接的证明，是间接的证明我的立论是正确的。那你说好，那你不服气，那你再找。你再来找问难来问我嘛？那你找不出来，那我已经立论出来了，你找不出我的问题出来，那就是间接证明我是真对的嘛？如果我有问题，你就可以找出来啊。如果我是错的，你就可以找出错处嘛。你找不出我的错处，那你就有承认我对啊。你不能说你找不出我的错处，就说。我就知道你不对，但是我说不知道你问哪里不对，这个不合道理。那你说我不对，你找出我的不对，你找出不对来，那就好，那我认了。所以你只要找出一个唯识境界是在心识之外有的境界，你只要找出一个来，唯识无尽就破掉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找，他后面还会讨论到，就一直在找。他找这些，然后他还引佛讲，后面又讲到十色处，佛说有十色处。如果是唯识无尽的话，我为什么要讲色法是有真实自性？提出这些问题，他就找各种的理由来疑惑唯识无尽的道理。你只要找出一个唯识无尽就够了，你找不出来，你找出来的我都可以解答，然后证明你讲的那个东西不是这样子。那你找不出我的疑问来，你就只好承认我是对的。直到哪一天你找出我们真的有错误的时候，那你在没找出来之前，就是我是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破。同样，我们是相同的。你只要找出我的一个错误，我的立论就破掉了。同样的，我只要找出你的一个错误，你的什么疑问就被破掉了。说世界上的人都是男人，我只要找出世界上一个女人，就破掉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我不需要找出好多女人来，我世界上都是男人是错的。我只要找出一个女人来，世界上都是男人，这个你这句话就破了。我只要一个，然后你找出一个是唯识有异。不是唯识，就是有真实的自信的东西，那么这就破掉。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如果你执唯识是有真实意，是真实有的话，唯 事就破掉，还只是事有，事还有实性，破掉。第二个为事也是什么？后面都会懂。 好，谢谢师父。那个如恶鬼这一段哈，我不晓得这个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假如我们的，就是，金布施说，假如为事，为事是讲的是所有事，那每一个人的事，他都有事，所以他应该每一个人看到的三事，各自变现，是这样意思。 每个人看到境界应该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不一样。 有人看到山，有人看到海，看到你变什么，你看什么。我们心不一样，所以我变东西不一样。不见得都要变山，我变山你可以变海，那应该你看到就是海，因为你就是变海，那我这变山我应该看到山，你不应该说我变山然后大家都得看到山，应该是什么，我变山我看到山，你变到什么其他境界，你看到的是其他境界，不是看到我变的山。 因为这个譬喻我反而不是很容易理解，虽然说是共业，譬如说恶鬼他有恶鬼的共业，所以他所看的跟人的共业是不相同。那这些恶鬼他所看到浓血的河，这个恶鬼跟那个恶鬼看浓血河，可能很接近哈，大概差不多，但他跟人看到是不相同。所以以共业来讲，但是这个譬喻跟说人每一个各有事，所以他看到的应该各不相同，我没有把它连接起来。就是照理讲，人有都有共，他意思是说人都有共识，所以人看人都有共业，所以人看到会都看到山，跟恶鬼都有关系，所以都看到浓血是一样的。 是 这样， 就是说我们到了终南山，因为我们共业，所以我们都看到终南山。虽然我看到终南山是我变的，你看到终南山是你变的，可是到那边我们都得变终南山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共业，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大家都变终南山，不会说到那边去哪一个人变不出终南山来，然后呢他看不到，不会这样子。同样的，那些有共业的恶鬼，他们见到农河的时候每个都变出农河来，不会说其中一个恶鬼看得到，其他的恶鬼看不到，或者是说好几个恶鬼看到，好几个恶鬼看不到，不会这样，因为他们有共业，所以他们都看到同样的。 所以是说金布施他也承认说恶鬼看到都是农合， 我们这边也有讲， 就是一定要先承认， 一定要集成， 这个 我要找的例子一定是你同意的例子，然后才能破你，我找个你不同意的例子怎么能破你，对不对？所以金布施他也同意恶鬼因为共业的原因，所以呢共同见到农合。他既然他同意了，那我们就一样嘛，对比出来，所以呢 了解。 那对于不同意恶鬼可以共同见到农合的这些人，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不用。所以他一定要找金布施同意的例子。如梦遇也是金布施同意说梦中境界都是不真实的，但是梦中境界是处所决定，是时间决定，金布施也是同意的。那么好，那既然你的同意是这样子的话，那证明你错了，你的认为就错了，因为你说为事无尽，所以不应该是这样子，结果呢梦里的境界也是为事无尽，但是呢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就错了，而且你也是同意的，它就代表什么？你讲的，你自中的讲法就两个就不一样了。同样恶鬼的也是一样的。 好，这样理解。那我另外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辩论啊，就透过辩论来理解一个教义啊。这跟我们在譬如说看其他的经典，学习其他经典，有一些时候不太一样，因为佛说法或者菩萨说法，他会用一些其他辅助的方便，放光动地或什么等等，你不信那我就不 我就大地震动一下，我说哎，这样子，那我好像应该信，但是这个不是，我非得让你理智上面弄到你哑口无言，我只好信。但这种感觉哈，我是联想到，譬如说，那个在台湾，譬如说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对我硬要变说，这个马英九很烂啊，你跟我讲怎么好，我都没有，我脑袋里就觉得他很烂。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讲他一百个烂，你要讲他一百个好，我还是觉得他很烂。那这个就是刚才举一开始我讲的例子，就是说你很难说服说我已经心里面有的这种意识形态，我就已经认为唯是无一是错的。你一直要讲是唯是无一，那你好像要讲很多很多，我才会相信啊。就是说你今天要让我相信说对。要让蓝的讲说，你看你们旋转马就是很烂，因为这讲的，好像有点难，不太容易。这种既然已经， 我们先要找到共识，对吧？共识就是说，你我都同意温良恭俭让是美德 ，OK。然后你我都同意马英九是温良恭俭让 ，OK。然后我们在这个共识之下推论出来，马英九具有美德，对他是好人，啊，这个就成立了。在我们的共许之下，可是呢，我共许说温良恭俭让，我们都承认是美德。我说马英九是温良恭俭让，你说他不是，好，不共许了，那就不必讨论下去了，讨论就要吵架了嘛，是吧？没有共许了嘛。所以在这个共许之下，我们可以推出来这件事情，就是说温良恭俭让是美德，马英九具有温良恭俭让，我们都承认，那么就说马英九具有美德。就成立了，所以一定要找到共识。 了解了。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讲走了一样，说：“哎，马英九发脾气了，对他不是温良恭俭让，好就破掉了。他只要在电视上面把他发脾气放出来，就证明他不是温良恭俭让，所以他就破了嘛。是这样子啊，找一个例子就破掉了。”所以上课还是不谈政治比较好。 是、啊，对，我不是要谈能力，我是说用这样来联想到说要把一个义理弄清楚是多么难。但是师父今天讲很对，就是说这所有后面整个二十论，它都要有共许的条件。这共许条件是先立论出来之后，后面你才能够谈。那这个方式要是建立了，其实学习上是有很大的好处。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后面还有不同的，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